《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》第十八章《生日的意外》第六十七集。 他转身离开，刚走出两步，他的右耳上重重挨了一击。他摇晃了两下，回过头去。罗恩刚把拳头收回去，脸都气歪了，正要再打。哈利本能地拔出魔杖，想都没想，一句咒语就跳入了脑中。 刀火金钟！ 罗恩大叫一声，脚跟被猛然拽起，他无助地倒挂在空中，袍子翻垂下来。 这是为什么？ 哈利吼道。 你侮辱了大哈利，你说我在开玩笑。 罗恩大声说，他的血涌到了头部，脸渐渐地变紫了。 真是荒唐， 哈利说。 你中了什么？ 他忽然注意到罗恩床上那个打开的盒子，心头像被狂奔的巨怪撞了一下，真相大白了。 这巧克力干锅是哪来的？ 是生日礼物。 罗恩叫道，他掉在那儿，缓缓转动着，竭力想挣脱。 我不是还给了你一块吗？ 你从地上捡的，是不是？ 是我床上掉下去的。好了吧，放不下了。 不是从你床上掉下去的，你这笨蛋，你不明白吗？这是我的，我找地图时从箱子里扔出来的。这是罗米达万尼圣诞节前送给我的巧克力干锅，里面加了明星剂。 但罗恩似乎只听进去了一个词。 罗米达，你刚才说罗米达，哈利，你认识他？能给我介绍介绍吗？ 哈利瞪着倒挂的罗恩，瞪着那张现在带着无限渴望的面孔，忍住一阵强烈的笑意。他的一部分，最靠近灼痛的右耳的那部分，很想把罗恩放下来，由着他去发疯，一直到药力消失。然而另一方面，他们还是朋友，罗恩打他时是神志失常的。哈利想，如果他让罗恩去向罗米达万尼表达不朽的爱意，他就真该再挨一拳。 行，我给你介绍。 哈利脑筋一转，说道， 我这就放你下来，好吗？ 他让罗恩摔在地上，因为他的耳朵真的很疼，但罗恩马上跳了起来，眉开眼笑。 他在斯拉格霍恩的办公室， 哈利蛮有把握地说，一边带着他朝门口走去。 他为什么在那儿？ 罗恩赶紧跟上，着急地问。 啊，他跟他补魔药课。 哈利信口胡诌。 也许我可以申请跟他一起上， 罗恩热切地说。 好主意， 哈利说道。拉文德等在肖像洞口旁边，这是哈利没想到的。 你迟到了，罗罗， 他撅着嘴说。 我给你带了件生日。 走开， 罗恩不耐烦地说。 哈利要把我介绍给罗米达万尼， 他没再跟他说话，径自挤出了肖像洞口。哈利想对拉文德做个抱歉的表情，但可能显出的只是满脸愉快，因为当胖夫人在他们身后悬上时，拉文德看上去已经气急败坏了。哈利担心斯拉格霍恩在吃早饭，但是只敲了一声门就开了。斯拉格霍恩穿着一件绿天鹅绒的衬衣，戴着一顶同样颜色的睡帽，还是睡眼惺忪的样子。 哈利， 他嘟囔道， 太早了吧，我星期六一般起得晚。 教授，很抱歉打搅你， 哈利尽量轻声说。罗恩点着脚尖，企图越过斯拉格霍恩朝房间里看。 可是我的朋友罗恩误服了迷情剂，您能不能给他配点解药？我本想带他去找庞弗雷女士，但是按理说我们不可以买维斯莱魔法把戏方的东西，所以 您知道，闻起来会很尴尬。 我以为你已经给他弄出了解药呢，哈利。你不是个魔药专家吗？ 斯拉格霍恩问。哈利有点分神，因为罗恩用胳膊肘捅他的肋骨，想要挤进屋去。 我从没配过迷情剂的解药，先生。等我配出来，罗恩可能已经做出了什么严重的。 罗恩帮忙似的，恰好在这时哀呼起来：“ 我看不到的，哈利，他们都走进来了吗？” 药水没过期吧？ 斯拉格霍恩开始带着职业的兴趣打量罗恩。 你知道，放的时间越长，药劲儿会越强。 怪不得呢。 哈利气喘吁吁地说，他现在简直是在跟罗恩搏斗，以免他把斯拉格霍恩撞倒。 今天是他的生日，教授。 他哀求道。 哦，好吧，进来吧，进来。 斯拉格霍恩发了慈悲。 我包里有必需品，这个解药不难。 罗恩冲进斯拉格霍恩那间热烘烘的拥挤的书房，被一个带碎的脚凳绊了一下，赶紧抱住哈利的脖子才恢复了平衡。他小声说， 他没看见，没看见吗？ 他还没来呢。 哈利说，一边看着斯拉格霍恩打开配药箱，往一个小水晶瓶里加点这个又加点那个。 啊，那就好。 罗恩热切地说。 我看上去怎么样？非常英俊。 斯拉格霍恩平静地说，他递给罗恩一杯澄清的液体。 把它喝了，这是滋补神经的，能让你在他来时保持镇静。 太棒了。 罗恩迫不及待地说，咕嘟一声喝下了解药。哈利和斯拉格霍恩观察着他，有那么一刻，罗恩笑嘻嘻地望着他们，然后他的笑容很慢很慢地消失了，变成了极度的恐惧。 恢复正常了？ 哈利笑着问。斯拉格霍恩呵呵地笑了。 非常感谢你，教授。 不客气，孩子，不客气。 斯拉格霍恩说。罗恩跌坐到旁边的扶手椅里，像被霜打了一般。 提提精神，这是他现在需要的。 斯拉格霍恩继续说，一边急忙走到一个摆满饮料的桌子前。 我有黄油啤酒、葡萄酒，还有最后一瓶橡木陈酿的蜂蜜酒。本想送给邓布利多做圣诞礼物的，哼，算了。 他耸了耸肩膀。 他反正不知道。我们为什么不打开它，庆祝一下维斯莱先生的生日呢？要驱散爱情幻灭的痛苦，莫过于一杯好酒。 他又大笑起来，哈利也笑了。这是自上回灾难性的试探之后，他第一次单独跟斯拉格霍恩在一起。也许只要让斯拉格霍恩保持好心情，让他喝够橡木陈酿的蜂蜜酒。 来吧。 斯拉格霍恩递给哈利和罗恩每人一杯蜂蜜酒，举着杯子说， 生日快乐，拉尔夫。 罗恩。 哈利小声说，可是罗恩似乎没听到祝酒词，已经把酒倒进嘴里咽了下去。一秒钟之后，几乎只是一下心跳的时间，哈利感到出了可怕的问题，而斯拉格霍恩似乎没有发觉。 祝你有更多。 罗恩。 罗恩丢掉杯子，想从椅子上站起来，但却倒了下去。他四肢剧烈地痉挛着，口吐白沫，眼珠凸了出来。 教授。 哈利大叫， 快想想办法。 可是斯拉格霍恩好像吓呆了。罗恩抽搐着，呼吸困难，皮肤开始变青。 怎么？可是这…… 斯拉格霍恩结结巴巴地说。 哈利越过一张矮桌，冲向斯拉格魂打开的配药箱，掏出瓶瓶罐罐和药包。罗恩那可怕的咕噜咕噜的呼吸声充满了房间。终于找到了，斯拉格霍恩在魔药课上收去的那块腰子状的石头。他奔回罗恩身边，撬开他的嘴巴，把粪石塞进了他嘴里。罗恩剧烈地哆嗦了一下，咕噜噜倒吸了一口气，身体瘫软不动了。